两群像长不大的孩子，不断的敷衍了事。到底用错了什么词，当一句话都变得不诚实，去感情该到此为止，免得伤害了还怨对方太放肆。其实我们一样自私，却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，总是无牵别人的心事，不断的自以为是。其实我们一样幼稚，却在乎自己度过了多少次，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，不断的敷衍了事。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，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，不断的自以为是。其实我们一样幼稚，不在乎过自己哭过了多少次，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，不断的 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的现象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的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哟。 我会守护我们回忆的拼图，爱情是长长的旅途，谁能给我第一步，我敢不住没有明天的音符，我能不能走进往事的地图，快乐是上天的礼物，眼泪是爱的记录，我想你有些却不太清楚，怎么踏出下一步，你 say you 我会 这个世界多冷酷，时间是我的催眠术，让我忘记你给的幸福。 就一定要先学会收敛、自律和克制，从控制熬夜、争取早起，到控制饮食的欲望来减轻体重，再到控制各种不甘心、嫉妒和恨，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妄念，都是一种尊重事实、遵循理智的成熟态度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很舒服，那就用一首歌来抚平内心的不甘吧。 傻起来边走边唱，困起来你躺在芙蓉枕上，世界不在，你依然在站台，走了必然会回来，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，你是我爱的女孩，最爱的女孩，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，你那白的裙摆，那黑的刘海，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，但是一你眼一样美一样期待，却等不到后来，只等你从头再来。艳阳天为你展开，手中的满风筝也为你摇和摆，世界不在，你依然站在站台，有人依然会回来，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，你是我爱的女孩，最爱的女孩，带我到温柔的木片时代，你那白的裙摆，那黑的刘海，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，但是一米眼一样美一样期待，却等不到后来，只等你从头再来，才发现我的喜怒爱的影有我在，多为了你的思念主演不悔改，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，而你再躺回来，世界在逆转过来，是否现在越无奈，过去越实在，感到回忆是为了明白，你是我爱的女孩，最爱的女孩，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，你那白的裙摆，那黑的刘海，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，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，却等不到后来，只等你从头再来，把伤痛都摊开，也等你从头再 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怨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，飞过六环日线的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，望着窗外的小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可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夜，看它慢慢地越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人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，看它慢慢地去慢慢越，越来越情人不尽深夜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今夜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定义，总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可

听歌的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些养生的小常识。有人呢把西兰花叫做天赐的良药和穷人的一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吃西兰花有爽喉、开阴、润肺、止咳的功效。吃点西兰花，听首歌，非常不错的享受。无印良品带来多心。 你用整个世界的眼泪包围我的心，你的难过是一场下不完的雨。你说我在设计另一段相遇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你。你狠狠关上了心，紧紧锁住自己，用一生无心的泪要挡住爱情。心重若千斤，像是被一块大石压住我的心。你的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。在你和我的心里，我们在用心过不去。你的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。那是一颗伤心，让你和我都受伤，受伤的心。

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快乐，你却还时常笑嘻嘻的。我还以为你很看得开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，因为有我。这样的歌词可能只有张惠妹唱出来才会显得可爱吧。张惠妹带来音乐。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快乐，你却还是从小嘻嘻的。我还以为你很看得开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，因为有我，因为有我， 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

最后迷失了我自己。 只要想起，就有无穷的勇气。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 哪怕地动山移， 只要有你在心里，的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爱一切都可以， 想一想这辈子遇到真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？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的，和脾性的在一起舒服的，你把自己变好了，自然会遇见该遇见的人。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吧。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，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间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写得真写不罢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一亮，晚风吹愁入海浪。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蓝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卷沙，难掩着风雅，不会是季节爱好。在下花下风的花丝洒梦想，不带一点伤，只在乎爱多长。

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我 好爱我， 爱我， 好好珍惜，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，来之不容易。好好爱我， 爱我， 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的心。好好珍惜这份情感，来之不容易， 不容易。 好好爱我， 爱我， 不消灭力， 不消灭力，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。 接下来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出界》，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以为是一个关于足球的歌曲呢？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出界，但是不是像足球比赛当中出界把球扔回来就好了，在生活当中可能你踏出了那一步就永远都踏不回来了。郑秀文带来《出界》，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不要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，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有思念天窗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，跨越还敢轻轻的见， 你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 这